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九十一章，鬼镜豆腐压低把声讲：呢个名好似有啲来头咁，咩意思啊？黑暗里面冯鬼手同我哋讲解咗其中嘅来历。佢话佢一开始冇睇出呢一个墓室点解会咁样嘅构造，直到发现咗棺材里面嘅铜镜，先諗起咗呢一个关于鬼镜嘅传说。喺民间有一种讲法，认为如果夜晚黑入咗夜之后就唔能够照镜嘅，因为镜里面所倒影出嚟嘅是阴间的世界，夜晚黑照镜很容易在里面看到猛鬼。鬼镜是一种人为的机关，历来就是存在于这个传说里面的。据说是揀三个男的，将他们倒挂在个屋顶上边，头顶上边放个镜，那这些男的鬼魂呢就会被个鬼镜所震慑，强行咁吸咗入去镜入边，年久日深就变成咗鬼镜。凡系被鬼镜所照嘅嘢，都可以将佢带入到镜后边嘅世界。咁点样判断自己系咪遇到咗鬼镜呢？其实系好简单嘅啫。当你发现你自己周围嘅世界全部都系颠倒过嚟嘅时候，咁啊讲明你已经入咗鬼镜世界啦。随住冯鬼手的话音刚落，我们几个人的唞气声都开始粗起上来。我只觉得自己的心好像掉在一个半空中，脑袋里面不断地闪过冯鬼手那句话：当你发现你自己周围的世界已经颠倒过来的时候，就讲明你已经入了鬼镜的世界。那唔通讲我哋已经被扯入咗鬼镜嘅世界入边？喺呢个想法，淨係諗一諗，即刻我背脊都发凉，一时之间我嘅喉咙就好似塞咗一嚿棉花咁，根本上讲都讲唔出嘢。冯鬼手大概亦都预料到我哋嘅反应，佢又吞咗啖口水讲：所以呢，我叫你哋熄咗啲灯光，冇光源镜就应该冇办法照出嘢噶啦。咁然后呢？我问。咁接下来我哋应该点办啊？讲真啦，呢一种事情喺阿爷嘅手札入边根本上就系冇嘅。冯鬼手讲：我都系揣测嘅啫。我谂只有我哋关咗个光源，我哋先能够走出呢一个地方。顾文敏都好聪明，佢亦都强行咁镇静下来咁。唔怪得之前我哋行回头路嘅时候，转弯角会睇到同样嘅情形啦。睇个样喺冇入到呢一个墓室之前，仲喺个墓道嘅时候，我哋就已经俾个鬼镜困住咗啦。冯鬼手哑声咁讲：冇错，我亦都系咁谂嘅。当时我喺度摸索机关嘅时候，摸到嘅系一个双龙扣。 哇，乜嘢系双龙扣啊？ 呢一个咧，我喺阿爷嘅工作手册入边系见过嘅。所谓嘅双龙扣系一种机关嚟嘅，一个扣系生，一个扣系死。如果你唔系嗰种嘅高手，就好难判断出边个系危险，边一个系安全嘅。我同阿豆腐解释完之后，我就讲：老冯，你唔好话俾我听喺双龙扣嗰度，你搞错咗。黑暗里面冯鬼手啊苦笑一声讲：而家睇嚟八成可能真系行错咗路啊。嗰、那个双龙扣系做咗手脚嘅，将我误导。哎呀，都系怪我盲咗眼啊！ 豆腐一听完就破口大闹，佢话：我顶你个肺啊！我之前都觉得奇怪噶啦，点解你开嗰啲机关啊，佢唔会自己关翻嘅？原来系等后边啲人啊跟住捐入嚟。顾文敏啊叹一啖气讲：嘿，而家讲呢啲仲边有用啊？嗱，而家咧灯就熄咗啦，光源亦都冇。咁我哋应该又系要出去㗎啦，咁出去应该揀一个方位㗎，应该点行呀？咁冯鬼手沉吟咗一声，似乎亦都攞唔到主意。佢讲：我估计入口应该早就已经封闭咗，可惜。可惜乜嘢呀？我真係急啦，佢讲话咁一窒一窒，真係想顶佢。我唔知道系咪真系因为诅咒嘅原因，细细谂一谂，我而家啲脾气确实系比以前系暴躁咗好多，所以有时啊不得不用冷漠将呢一种咁嘅暴躁压落嚟。如果唔系当初阿豆腐提醒我，再加上我自己咁刻意去控制，我谂我而家已经一脚啊伸佢埋墙，再加上问候埋佢老祖宗啦。冯鬼手起嘅时候讲：可惜嘅冇炸药。唔系嘅话，我哋就可以炸出一条路。顾文敏讲：不过我哋唔系仲喺鬼镜入边咩？冯鬼手讲：呢个只系一个传说，其实我都仲系唔系好信嘅。或者之所以会有呢一种咁嘅讲法，只系啲古人特登改变环境同我哋造成嘅影响嘅啫。不过小心啲都系好嘅。佢讲完之后就冇再出声啦，睇嚟可能都谂唔出啲咩招啊。我就唔系一个被动嘅人，遇到事情绝都唔会坐以待毙。听见头顶上边嗰啲动静，于是我就将个心一横，我讲：将啲灯打开。冯鬼手一惊，佢讲：你打算做乜嘢啊？我话：既然系啲镜作怪啊嘛，咁我就将佢哋全部打烂佢。有鬼住喺入边，咁啊将个三只鬼都同我打鬼埋佢。我一边讲就一边打开个灯，从个装备包里边摸出个手枪，对准头顶正中央嘅嗰边铜镜。我一抬头，嗰一副惨白嘅面就即刻同我面对面咁对视。嗰、那个黑洞洞嘅嘴又擘大，好似会有啲咩嘢捐出嚟咁。铜镜嘅清晰度就唔系好高嘅，再加上而家嘅高度足足有700米咁高，所以我只能够睇到铜镜表面反射住我哋好模模糊糊嘅影。我乜嘢都唔讲，当先就开咗一枪。铜镜系比较远嘅，只听见砰一声枪响，划破咗雾室嘅寂静。嗰、那个铜镜嘅正中间即刻就凹咗一块入去，子弹就陷咗入去里边。顾文敏嘅声音都透住惊讶，佢睇住我嘅目光亦都有啲惊喜咁讲：哇，好枪法啊！豆腐亦都好得意讲：呢个系我兄弟喎，梗系唔会咁差噶啦。佢最拿手嘅就系打野鸡啊！呢啲枪法其实都喺个山入边练出嚟嘅。其实啊，我都唔差噶，我亦都有好多本事，只不过一时之间我冇办法施展嘅啫。我啊冇理豆腐。佢啊真系属于嗰种有一日唔吹牛，成身就唔自在嗰种。跟住我又行到去第二副棺材下边，对准个镜又开咗枪。我以前用嘅系猎枪，所以手里边嘅准绳都应该唔错嘅。两枪落去亦都唔拖泥带水，即刻就破坏咗两块镜。正当我准备打第三块镜嘅时候，冯鬼手腾根讲：如果我哋真係喺块镜入边，铜镜一烂，我哋所处嘅呢个地方係唔係就会消失呢？我一突心諗，如果真係咁，咁我哋四个又会有啲咩下场呢？唔通跟住又係一齐消失？呢、這个諗法好似有啲唔靠谱，不过喺内心深处我仲係冇办法相信。我哋会唔知唔觉之间俾鬼摄入咗铜镜入边， 又唔系喺度拍鬼片，点会有啲咁匪夷所思嘅事情噶？讲完，我亦都唔等冯鬼手多废话啦，即刻开枪，砰一声，第三块铜镜亦都打烂咗，几乎就为喺呢块铜镜碎裂嘅一瞬间，我哋头顶上边个三具老古尸突然间嘅身体就定住咗，保持住挣扎嘅姿势，变得喐都唔喐，所有嘅声响即刻就归于平静，周围一片安静得非常可怕。呢一种气氛好唔舒服，但系我心知道，如果而家乜嘢都唔做，咁啊意味住等死嘅啫。喺呢一种地方，亦都唔会有人嚟救我哋嘅。与其如此，我哋不如仲系放手一搏。我咁一谂，我就讲：嗱，而家鬼镜啊已经烂咗啦，接下嚟嘅就系呢三个硬中指。对付硬中咧，我谂就要蚀咗佢嗰度尸气。呢一样嘢，子弹系做唔到嘅。老冯，你有冇其他啲咩办法啊？冯鬼手个神色有啲呆滞，听完我即刻回过神嚟，佢个神色百变，先系苦笑，跟住又拧头，最后就竖起个拇指讲：陈兄弟，你啊雷厉风行，胆识过人，我啊真系服啦。啊，事到如此，多谂都无谓。如果吕叔喺度，就可以用把钢刀啊直接斩咗佢哋嘅尸头落嚟就得啦。我哋都冇乜嘢趁手嘅冷兵器，亦都冇办法跳到咁高，咁不如试下用火攻啦。冯鬼手同顾文敏呢都属于系比较小心嘅人，豆腐呢就系嗰种纠结型嘅，如果等佢攞主意嘅话，估计等到猴年马月都唔知等到几时啊。我咁样一番嘅破坏，就等于断咗后路，破釜沉舟到如此，就只能够硬撑到底。大家当即就决定用火攻啦。好在我哋背包里面都有啲固体燃料，将嗰啲燃料攞咗出嚟之后，怼住喺个探铲嘅活动钢棍上边，然之后将所有嘅钢管就拉长，足足就有7米几长，点着咗之后就好似一个火把咁。我举住钢管上边嘅固体燃料，就开始逐一点火。尸体上边啊，因为布满晒尸油噶嘛，一点就着，瞬间即刻就烧起咗3团红红嘅烈火啊！浓烟夹杂住啲恶臭，瞬间就喺个墓室嗰度蔓延。哇！逐到我哋四个人咧猛咁飙眼泪，但系都避无可避。豆腐揞住个嘴，眼泪汪汪咁讲：哎哟，我明白啊，修建呢度嘅人啊，个真正目的其实系想将我哋毒死系嘛？佢啊妈佢啊，哇好鬼死臭啊！顾美女，你有冇啲香水啊？咁啊喷一喷啦好嘛？顾文敏啊揞住个口鼻，一双黑卒卒嘅眼睛喺呢个时候都俾啲烟啊焗到水蒙蒙噶啦。听到豆腐咁讲只有苦笑，啱啱打算开口想答佢，突然之间喺佢头顶上边嘅干尸，可能由于燃烧就断咗啲手脚，带住啲火焰啊向阿顾文敏嘅头啊揼落嚟。我一惊，大嗌一声小心，跟住就即刻扑过去，好彩就啱啱避过咗。跟住我哋两个就即时扑咗喺个地下度，两个人就系咁揽住碌埋一嚿。